之前的后悔恨都让我心酸，最悲哀的愉快遇见就 最勇敢的微笑，幸福的

是我的，谁都不属于谁的，这是一直你想说的，而我总是听不懂的。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谁都不属于谁，是一直你想说的，而我总是不明白的。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谁都不属于谁的，这是一直你想说的，而我总是听 晒得我眼睛睁不开，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坏不起来，下雨下得我眼神发呆，你的道歉听着听着我都快要笑出来。谁说不能黑白配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，曾经有人这样成功，白天他不懂夜的黑，你却懂得我的美。